新唐米小电台 Capital 高国比城市频道，现在用五条报告干扰新闻。政府开始就关闭疫情爆发到去年八月间，我国抗疫第一阶段的工作展开术后检讨，并且在完成检讨了后公布结果。财政部长孙财是在国会代表李显龙总理答复反对党领袖必担心的询问的时透露这个消息。另外，卫生部正在收集和分析关闭疫情期间的数据，并且将公布特别报告，评估疫情期间的超额死亡人数和主要的原因。卫生部长王益康在国会讲，包括人口老化的因素，本地去年的关闭死亡病例达到804起，占超额死亡人数大约52%。此外，王益康也表示，如果关闭疫情恶化，我国将扩大疫苗接种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重新启动合力追踪加 Safe Entry 访客登记系统。伊提醒公众，唔通三度合力追踪应用程序，还是黑色变黑器、胖器，还是已经黑色变黑器。加 Safe Entry Gateway 感应器的个人和企业应该通知当局。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本地早在5月9日并无新增加关闭死亡比例，单日新比例连续两日就计3000起，报2271起，每周比例传播率上升到 1.1。通气平常加重市电力社会的负担，当局会在必要时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减轻居民的压力。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新燕在国会讲，这是为了确保市电费的财政可以长期的持续。过去一年，本地因为财务困难向银行寻求援助的消费者有所减少。劳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在国会透露，本地家庭偿还债务的整体情况也依次在可以负担的水平。国会三度通过新加坡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本地和海外被定罪和罚款至少10000元的人将会失去国会议员资格。我国宪法原本规定，在新加坡或是马来西亚被定罪和罚款至少2000元的人，将失去国会议员资格。国会也三读通过《领养儿童法案》，在法案下，所有有意思领养儿童的人必须通过评估，领养父母也必须出席领养前的说明会，以便更加好了解囡仔的需求等。总理公署宣布，李显龙总理这日起到星期六5月10日到14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工作访问，出席亚细安美国特别峰会。简要新闻报告完了。